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427章。家下就青天白日，不过我就无啦啦感觉到后背脊雪雪声喺度发虚。豆腐同埋毒眼龙洗漱好之后，准备开铺咯噃。我阻住两个人讲：今日挂牌揭业。毒眼龙就讲：吓咩嘢又揭业？唉，当家，我哋已经亏空咗噶咯噃，唔能够再揭噶啦。唔系我呢个月嘅工资就冇着落噶咯噃。豆腐亦都讲：喂，阿老陈啊，我知道你咧最近真系好忙，不过铺头系唔能够停业噶。自从我哋冇钱之后，我嘅伙食标准已经直线下降噶啦。你睇到未啊？你睇下阿木头啊，都瘦咗成圈啊。唉，不如你啊唞住先啦，铺头嘅就等我同阿老龙嚟照顾就得噶啦，冇问题嘅。佢身后边啊跟住丝仙，我啊真系唔知道佢喺边个地摊上边买翻嚟啲衫，同我哋啊丝仙大哥就着咗一件喺上边印住只大大嘅黑猫警长嘅白 T 恤，咁都算好咧。佢同佢下身就着咗一条薄薄嘅牛头裤，将佢小弟弟嘅形状就显露得清清楚楚。行起路上嚟仲要荡嚟荡去嘅动感十足添。我一睇就心諗：豆腐你真係使唔使咁缩骨啦，连丝线条底裤都悭埋。我真係忍唔住伸咗豆腐一脚讲：我顶你啊，丝线食饭嘅咩？你边隻眼见到佢瘦咗一圈啊？你办事可唔可以等我唔好咁粗心啊？你老板你唔怪得知我一直都諗唔通点解我而家仲在生嘅。我而家知啦，因为我活住为咗俾你嚟租汁啊嘛。豆腐摸一摸我额头，成面懵懂咁讲：喂，老陈，你做乜一大清早咁火气噶？我咁英俊潇洒、聪明伶俐，上得厅堂，落得厨房。前日啊，我仲同你煮公仔面添，你话乜嘢？我喺度租汁你啊！我一下就将佢只手打开，我谂咗一谂，同佢讲：嗱。而家呢我唔想再同你无厘头扯皮啊，你啊嗱嗱臨将佢收拾一下，带佢出去匿一匿先啦。 你 毒眼龙同埋豆腐啊窒咗下，问我佢点解要匿啊。我冷笑咁讲：因为你哋琴日做嘅好事啊。我指一指部电脑，佢哋两个人睇完嗰啲贴之后，佢哋目光就聚集咗喺第二个 ID 上边。这个 ID 的名叫做盗墓死全家，他的回复是这样说的：我听日呢就去古玩城看看，这一件东西好像是真货，肯定是被盗墓贼搞出来的，哈哈哈，好久都没捉过人来立功了，听日我要申请配枪。豆腐和毒眼龙看完就即时面面相觑，毒眼龙呢就安慰地说：唉，当家嘅网上边嗰啲人都系鍾意扮嘢㗎嘛，八成都系流㗎啦。我话嗱，第一条留言就好专业，可能佢呢两日就会搵过嚟。而第二条呢个 ID， 我睇咗下佢发帖嘅记录，確实呢佢系一个警察。最主要嘅系咁样嘅帖唔单止一个，所以呢咁样嘅人亦都唔单止一个。我有办法将佢哋又挡返去，但係嘅前提係佢唔能够喺呢度出现。我就指一指动咗喺旁边嘅嗰个丝仙。豆腐亦都急啦，佢又讲：哎呀，我真係冇諗到会惹出啲咁嘅事出嚟。唉，而家啲人真係食饱饭等死，我冇嘢做嘅，乜嘢事都发上网嘅。啊，老陈啊，你呀真係有办法，咁我带个木头出去匿下先啦。咁究竟要匿几耐呢？我又讲：你等我电话啦。跟住豆腐收拾好啲嘢，同阿丝仙就戴返顶帽同埋麦超就出门啦。常言道，来者不善啊，善者不来。就喺当日嘅晏昼，我哋铺头就嚟咗两个不速之客，一男一女啊。男嘅呢嗰啲皮肤呢就黝黑，大概有50多岁左右呢。 不过佢就手瓜起剪，肌肉扎实，睇嚟呢就係常年行走喺外边嘅。而女嘅皮肤亦都有健康嘅肤色，长相一般啦，但係佢啲目光就好狡猾嘅，一入铺头就打量住我铺头里面嘅嘢。呢两个人同普通嘅游客嘅显然唔同，喺个面上边就唔带笑容，有一种好似领导嚟视察嘅咁嘅感觉。呢阵时我正攞住本考古杂志喺度睇緊，呢两个人一入门口我就知道有人终于搵上门啦。我话查家姨唔知，放低本书起身迎客讲，哎，两位随便睇下，货真价实，同寿无欺啊。那个女嘅随手就攞起一个青铜嘅香炉向呢个空中一抛，跟住就接返喺个手里面讲， 哼，铁吉得就飘绿嘅，亦都系真货。 我笑咗一笑讲，啊，呢位姑娘真系行家，呢样嘢都系个摆设嚟嘅啫，唔系古玩，价值就标住啊，50几蚊就得㗎啦。佢俾我咁一窒，即刻就上上下下咁打量我，最后讲， 你位老板真系几实在㗎噃，我听人讲你度放住一件宝贝噃。 我不动声色笑咗一笑讲，咩宝贝啊，我呢度宝贝好多㗎，你出得起价嘅话我攞出嚟俾你睇下啦。佢又讲， 三是一套登仙羽毛衫。 我蚀咗一声，查家姨唔知道讲，啊，咩登仙羽毛衫啊，哎，你睇起嚟系个行家喎，你知道喺古玩呢一行里面呢，布白系最难保存嘅，哎，我呢间咁嘅细铺头边度会攞得出呢啲咩登仙羽毛衫啊，可能博物馆都冇啩。依下喺佢旁边嗰个年纪比较大嘅男人终于开口啦。佢又笑咗一笑讲， 老板，我哋喺网上睇到嘅嗰张相，你哋琴日呢度有位模特着嘅好似就系嗰件咁嘅登仙羽毛衫啊！ 我早有准备啦，我一听就露出咗恍然大悟咁嘅样，我笑讲，啊，你讲琴日啦， 啊，两位，咁你睇我系咪个傻嘅咧？ 嗰个女嘅一窒。即刻拧晒头讲， 咁啊，梗系唔系啦。 我话讲，嗱，咁啊系啦，我又唔系傻嘅。如果我有啲咩咁嘅登仙羽毛衫啊，我仲会要个模特嚟着住，企喺个门口等人嚟影相传上网。依个咁唔系傻咩？佢两个人一听，亦都窒咗一下，显然知道呢一种咁嘅事，正常人啊做唔出嘅。跟住嗰个男嘅就皱咗一皱眉头讲。咁嗰个咁嘅相究竟系咩回事呢？我指一指独眼龙讲，唉，琴日系星期六，我就叫呢位伙计请咗个 model 翻嚟招揽生意，服装呢系嗰个 model 自己备嘅，做嘅就几逼真嘅，但系就系假嘢啦。连你啊睇照片都睇唔出，我啊点能够睇得出嚟呢？呢两兜友俾我咁一阵嘅吹嘘。跟住就听到嗰个男嘅讲， 啊，咁睇嚟系假嘅啦，亦都啱嘅。如果真系有呢啲咁嘅咩羽毛衫嘅话，边个会做出咁傻嘅事啊？啊，小李，我哋翻去啊！ 嗰个叫做小李嘅姑娘啊，唔服气喎，佢哋眼珠啊碌咗几下，最后问我， 咁嗰个模特嘅电话你俾我啦，我去揾佢，我要亲眼咁睇一睇嗰套衫。 我问阿独眼龙讲，啊，将个电话俾位姑娘啊！独眼龙呢就比豆腐啊机灵好多嘅。佢听到我咁问，佢就即刻讲： 啊，老板，边系有咩电话啊？我啊系喺嗰个服装个门口揾嘅，一日六嚿水啊！ 嗰个女嘅喺度疑惑咁讲： 服装？ 独眼龙啊即刻讲： 唉，睇你可能好耐都冇嚟古玩城啦，古玩城，古玩城。咪就系喺度玩股嘅地方咯。去年年底，城里边就开咗一间咁嘅咩汉服专卖店啊嘛，个店名就叫做服装。平时咧就经常有一啲咁嘅汉服爱好者就喺嗰度聚会嘅。我啊喺嗰度揾嘅，离我哋嘅铺头冇几远，就300几米左紧嘅啫，唔使电话嘅。当日做完嘢。俾钱咪走人啦！ 汉服专卖店呢，就是近呢两年兴起嚟嘅。汉服亦就是汉族人自己嘅传统服装，扶桑人呢，每逢大节嘅时候都会着上传统嘅和服嚟庆祝，行喺街头嘅。即使而家有人着住和服，亦都唔会有人喺度议论。同样好多国家佢哋自己嘅传统服装呢都依然保留住，喺中国大部分嘅少数民族都仍然保存住自己嘅服装特色。不过单单就系呢个人数最多嘅汉族就完全被西方化咗。有服章之美，谓之华；有礼仪之大，故称夏。而呢两年传统文化日益呢就被重视起上嚟。所以就兴起咗一股嘅汉服潮，认为呢应该执返起中国人自己嘅民族服装。所以喺去年，古玩城就开咗一间汉服嘅专卖店，亦都承包咗汉服设计同埋定制嘅业务。所以就吸引咗一批嘅汉服爱好者聚集喺嗰度一片，成日都可以见到身着住古代汉服嘅人行嚟行去嘅，谈笑风生，亦都算系一个景点啦。因此，独眼龙咁一讲，嗰两个人就信啦，拧晒头咁啊离开咗铺头。人一走，独眼龙啊对我动住个手指公讲：啊，当家你真系英明啊！依两个一睇就知道系搞考古嘅啦，咁样都可以俾我哋嚟困走嘅。我话讲：唉，依两条友嘅路啊唔系依等使，好容易困嘅啫。不过唔知道仲会有边啲人嚟搵上门喎、啊。诶，而家我哋啲账都搞好咗未啊？独眼龙啊讲。啊，搞好咗啦，包括证件、执照，仲有呢个报税单、交易凭据都全部整理晒出嚟，账面已经平咗啦。得益于我同阿独眼龙嘅早早准备，当日晏昼就快要关门嘅时候，就嚟咗一班嘅便衣，话要检查。我哋嘅早有准备齐全㗎啦，呢一班人亦都冇挑出咩毛病。最后就不了了之。接落嚟呢，陆续仲有一啲人嚟踩点，考古嘅或者同行嘅都有，都被全部挡返返去。约莫过咗半个月，风头就过咗。係咁样，我先再同豆腐打咗个电话，叫佢哋两个返嚟。呢一个师仙平日呢，只要出门或者楼下都要带住墨超同埋帽嘅。所以呢，周围铺头亦都唔知道佢真实嘅身份。有人问起嘅时候，豆腐就话系佢嘅远房亲戚喺个铺头里面打工，系一个聋哑人士。因为佢系自卑嘅心理，所以唔鍾意同人哋交往。就呢一套咁嘅说辞，就再都冇引起人哋嘅怀疑啦。我原本以为成件事就可以平息啦，点知道一只更大嘅黑手就一直喺背后边虎视眈眈住我哋。豆腐同阿师先翻嚟冇两日，日子就太平，铺头里边嘅生意亦都渐渐有咗起色。我平时咧瞓觉就比较醒瞓嘅，一啲动静就好容易惊醒。但系呢一日嘅晚黑，唔知点解我就瞓得好冧，一直都瞓到不省人事。等到第二日起身嘅时候，我就惊呆咗啦，连喺房入边嘅豆腐同埋独眼龙亦都惊呆咗。成个二楼一片嘅狼藉，墙上边我同阿豆腐同埋顾大美女去公园影嘅相呢，都被撕到烂晒。茶几上边亦都系一片嘅狼藉，地下上边系干枯咗嘅血迹，血迹系从豆腐嘅房间一路延伸到客厅。而喺客厅仲有断手断脚同埋一地嘅内脏，成个房间充斥住剧烈嘅血腥味，焗到人都就快窒息啊！我仲喺度，独眼龙仲喺度，豆腐亦都喺度。咁地下呢一具被分尸咗嘅尸体系边个呢？呢、这个人个头就碌咗喺个沙发上边，成面都系血，系一个陌生人。我猛然之间谂到咗师仙，咦，佢唔见咗喎。 豆腐黑到面色都惨白，嘴唇发晒震，茫茫然咁望住周围讲：唔通系木头杀咗人？呢个人点解会死喺我哋屋企嘅？